声，我错我承认，就把我伤心的全世界失声，我爱我承认，唱到你心灰意冷，听我的歌，这一次我比谁都认真，就把我唱情歌。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记者了解到，从1月10号开始，常住北京的外部老年人可以通过网上申请获得北京通养老助残卡，领卡时按照要求携带相关证件即可。此前网上办理的功能暂时只限京籍老年人。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一系列改革举措，包括实行学术造假一票否决制，不将论文作为评价应用性人才的限制性条件，对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不做统一要求，向基层一线倾斜。近日，朝阳区垡头街道翠城新园的社区居民迎来了附近第一家新发地菜篮子直营店。该店是本市面积最大的新发地菜篮子直营店，也是新发地第一家蔬菜旗舰店。未来，这样的菜店将走进本市的每个区。近日，2017国际雪联越野滑雪中国巡回赛在北京延庆举行收官之战，来自中国、瑞典、挪威、法国等12个国家的80名专业运动员齐聚于此，展开了一场雪上的激烈角逐。记者获悉，国际雪联越野滑雪中国巡回赛此次首次落户延庆。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总是以为你还是会等着我说别走，总以为还可以挽留，原来这次不开口不需要理由，你说累了不想再做任何的补救，下个红绿灯后过几个路口才能上头，你擦溜皱皱的温柔，这城市有人悲伤，有人遗忘，有人醉了还转下一个场，来不及欣赏换不回原谅，把笑容面具画在脸上，这城市有人倔强，有人逞强，有人走了这还迟迟未凉，无关痛痒谁念念不忘，到最后不过痴梦一场，就各自疗伤。 不需要理由。你说累了不想再做任何的补救，下个红绿灯后过几个路口才能上头，你残留久久的温柔。这城市有人悲伤，有人遗忘，有人醉了还转下一个场，来不及欣赏换不回原谅，把笑容面具画在脸上。这城市有人倔强，有人逞强，有人走了茶还迟迟未凉，无关痛痒谁念念不忘，到最后不过只梦一场，就各自疗伤。 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的是一首听众点播的歌曲，来自于严艺丹，醉成伤。我想每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城市都是带着对爱情和梦想的憧憬，然后一路跌跌撞撞，走走停停。有的人遗失了爱情，有的人放弃了梦想，也有的人虽然已经奄奄一息，但却还是固执着不肯输给现实。在北京，流光溢彩的人群只是我们心中的孤岛上扑朔迷离的投影。1月13号晚上的忆那些年969演唱会，欢迎你来听岁月的故事，还有城市的声音。今天969，我是亚威，继续来听歌。薛之谦《认真的雪》，送给认真的你。 雪下的那么深，下的那么认真，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千千阙歌或许称得上是华人地区里流传最广的粤语歌曲之一了。那个电脑才开始普及的年代，在那个千千静听播放器里，你总能找到它的身影。当年年少无知，不懂这首歌的韵意，当历尽了人世，终也算有了几分了解。短短的数句歌词，却道出了离别的心境。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当一起的岁月走到尽头，我们总有道别的时候。静默的伫立凝望，纵使内心有再多的不舍，却不知如何开口了。你还记得当初在学校毕业季的那些日子吗？即将各奔东西的你们，在 KTV 里一遍一遍地唱着这首歌，将满满的心事诉诸于此。 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 1989年，陈慧娴毅然放弃了如日中天的歌唱事业，选择到美国读心理学学士。这一走，有些失去的东西就再也无法回来了。1989年，陈慧娴在红馆举办了《几时再见》的演唱会。在最后的演唱会结束时，在千千阙歌的歌声中，泣不成声的她终于也依依不舍地缓缓走下了舞台，留给了人们一个离去的背影。这是她的选择，却成为了无数歌迷的回忆。一曲《千千阙歌》唱出了离别的不舍与无奈之情。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曲，这是一句赞誉颇高的评价。能配得上这句话的歌手并不多，陈慧娴属于其中之一。尤其是这首《千千阙歌》，距离发行之时已经20多年过去了，仍会在大街小巷不时地响起，撩拨着回忆与情愫。 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如流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 才又可感

满足了自己的欲望。我也曾经像你一样，相信着每张微笑脸庞，说怎样我就会怎样，忧伤也单纯的忧伤。像你一样，想度过不一样的时光，为何不能飞到天上，闪亮着单纯的闪亮。像你一样，能分辨黑与白的边框，不会失望，只会原谅，希望着会有的希望。我也曾经像你一样，我也曾像你一样，我也曾经像你一样。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的消息，满身回味的惊喜，像一颗兴奋剂。南方阳光满地，台北究竟飘于冬季。你说别忘记，早晚加建议。写完日记才能够安心的到梦里，每个心中秘密都在梦里苏醒，燃烧身边寒冷的空气，温暖到天明。 年越来越近，心茫然不安，一年又一年从指尖悄然流逝，增长的是年龄。不知从何时开始，过年不再是一种可盼和喜悦，甚至沦为了一种负担和劳累。年年唱着难忘今宵，似乎却找不回儿时的那种心情。四月是一把无情的刀，在我们的心上留下了或深或浅的痕迹。今天九六九，我是亚薇。不变的是日出日落的一年四季，变了的是苍老的容颜。一辈子真的不长，该珍惜的要彼此珍惜。 拥有就

唱着你。 冬是最真实的季节，冬天一切的繁华褪去，大地呈现出少有的静谧与空旷，袒露出原始的肌肤。冬天给人以谢幕般的那种感受，比寒冷本身更加残酷。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我是亚威，听到歌曲《白色恋人》。

水手指的温柔，全部都交给你挥霍，赖着你每一天离不开你，再耽误多一秒都不愿意，我才发现永远有多近，不要逼我先闭上眼睛，着你每一夜离不开你，怎么能不把你捧在手心，爱经不起遗憾的事情，身边的不可以不是你，赖着你每一天离不开你，再耽误多一秒都不愿意，才发现永远有多近，不要逼我先闭上眼睛，念着你每一夜离不开你，怎么能不把你捧在手心，爱经不起遗憾的事情，身边的不可以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我是杨丽，本期嘉宾六人游创始人贾建强。 是六人游旅行网创始人贾建强。六人游呢是一家专注给家庭和朋友提供定制旅行服务的一家公司。 如果说到六人游的名字，很多人会非常的感兴趣，其实并没有特别特殊的含义，只是为一个字家。六人游想要做到的是为一个家庭服务，为一个家庭定制一场私密的旅行。 对，首先呢，我们觉得六人游它的这个服务方式，我们讲既然我们是一家定制旅游的公司，我们首先主打的一点叫做私密旅行。六人游第一强调的就是专门为你家庭来去量身定制。对，在体验上的话，我们是根据您是带老人去还是带孩子去，然后包括我们在整个的这种住宿方面，其实都是以这种家庭的方式来推荐的这种住宿的目的地。然后在更细节的体验上，就会安排比如说你的整个旅行的这种节奏，每天要去的不同的景点。对，所以这个其实是六人游在整个服务上面的最大的这种特征。对，当然了，我们觉得因为我们去高端化嘛，所以我们认为旅游其实是平价的，就相当于我更像你自己安排一个行程一样的一个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几乎每一个参加九六九老板说的嘉宾都会被问到同一个问题，当时为什么选择创业。而在贾建强的眼里，他的创业是为了创造价值。 我觉得其实创业这件事情，我们首先要理解就为什么要创业，就是我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对所有的创业者来讲，就是大家选择一个项目的时候，首先要知道说我希望创造什么价值。就我觉得创业不是在投机，不是在套利，对，创业更多的是在创造价值。就如果你在一件事情上能够创造价值的时候，自然就会有更多的回报进来，自然在这个问题这个事情里面，你能不断的去发挥你自己的作用，成就你自己的那份成就感。对，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在选择一个创业方向的时候，一定要先去了解清楚，就是我为什么要创业，那我选择的这个创业方向它创造的独有的价值是什么。我觉得做一件事情嘛，就是一方面是为这个市场去创造一个更高效的更优化的这样一个商业模式，也为用户去创造一个独有的价值，另外一个就是为团队带来一个更强烈的这种成就感。 转眼间2016年已经挥手再见，在2017年里，贾建强 会带领他的团队创造更好的成绩。 罗荣游虽然已经3年多了，但我们还是一家小公司，尤其对于旅游服务这种，就是大家不会面对面，然后就去选择一个这个旅游服务的这种方式，其实还需要很强烈的这种信任感的。所以罗荣游呢，第一个大的计划就是我们会在明年年初就会在新三板去挂牌，对，就是我们会变成一家公众公司，让大家觉得哎，这家公司是值得被信任的，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明年我们会进入到一个营销年，就是希望罗荣游能够把自己的整个的服务理念、我们的价值观，用一个更好的营销方式去传递到更多人的这个眼前，让大家去了解到说，哎，除了跟团游、除了自助游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旅游服务方式，哎，这种方式其实蛮适合我们这批人群的。 经典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我是杨丽。